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1集，定罪一。平安坠的纹路非常特别，一眼就能辨认出，罗玲的脸色十分难看，他问， 敢问瑞王殿下，腰间的平安坠从何而来？ 沈秋有些诧异地看了罗玲一眼。罗玲是个极有分寸的人，平日里在外头也十分的沉稳，可是眼下冒冒失失地问瑞王，可就有些唐突了。瑞王跟你打招呼，那是瑞王心情不错，是你的荣幸，你主动与瑞王打招呼，还得看人愿不愿意理你。没想到今世的瑞王却分外给面子，他解下腰间的平安坠，在手里把玩一圈，懒洋洋笑道， 这个是一位姑娘送给我的。 沈秋怔住了，瑞王今天的话说的也太多了吧，这些风流韵事为什么要拿在他们两个素昧平生的人面前说呢？沈秋很是尴尬，有些事情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早。他可是对瑞王的私事一点兴趣也没有，罗琳干嘛问这些有的没的呀？罗琳的脸色越发惨白，控制不住的死死盯着瑞王手中的平安坠。不过瑞王只是瞥了他一眼，又随手将平安坠挂在腰间，对沈秋说道， 本王还有事，就不与沈将军多说，沈将军日后有空可以来瑞王府坐坐。 他似笑非笑地开口， 本王很想同沈将军切磋一下。 说罢一拉缰绳，马儿扬蹄，幽默地潇洒离去，徒留沈秋二人呆立原地。沈秋喃喃道， 这瑞王莫非是想要拉拢吗？ 好端端的瑞王为什么要让他去瑞王府坐坐？沈秋敢说，只怕瑞王都没对明棋的皇子们说过这话。虽然他的武功的确是出类拔萃，瑞王可能是一眼就相中了他的武艺吧。沈秋正沾沾自喜，突然瞧见一边罗玲异常的脸色，觉得有些奇怪，就问道， 表弟你怎么了？身子不舒服？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 罗玲回过神，勉强笑了笑， 没什么，回去吧。 好。 沈秋又望了一眼瑞王消失的街道尽头，说道， 看来瑞王还是挺喜欢那姑娘的，竟将定情信物随身挂在腰间，也不知是哪家姑娘有此荣幸，只怕做梦都要笑醒了。 沈秋心大，却没有发现回去的路上罗琳的步子都是踉跄的，好像是受了什么极重的打击。果然如众人所料，皇甫浩在明棋遇刺一事终归是牵连了许多麻烦。太子一派的人虽然一直在为太子申冤，可刑部那头却一直迟迟没有动静，似乎要将太子天长地久地关下去一般。文惠帝的这个举动也让朝臣开始有了新的打量，人走茶凉，太子一入狱，有些人看势头不对，转身就投入了别的皇子门下，朝廷格局再次生出改变，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夜里风寒，白日里和罗唐二人出门吃了过年要用的布料，罗雪燕说他们两个都是大姑娘，衣裳要多做几套，几乎是逛遍了整个定京城。等回到府中时，饶是沈庙扛得住，也觉出几分疲乏。让金哲和谷雨去放好水，沈庙洗澡出来，就瞧见屋里多了一个人。谢景行回头的时候，看见的就是沈妙穿着中衣，一手拿帕子绞着湿漉漉头发的模样。少女如今同两年前不同了，虽然身量仍旧娇小，却如含苞待放的花骨朵，青涩却有芬芳。中衣宽大，微微湿润，似乎可以透过外头瞧见里头窈窕的身材。而灯火摇曳下，他唇红齿白，眼睛似乎都蒙上了一层水雾，头发黑而湿，贴着脸颊，越是往下 越是能瞧见若有若无的雪白。谢景行别开眼，沈妙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见一件厚实的披风兜头朝他扔来，差点没将他撞个趔趄。待抱紧了披风，沈妙怒道：你干什么？ 穿上。 谢景行皱眉： 着凉可没人管你。 沈妙气急，这人总能把好话说得让人讨厌，不过他也确实觉出一些冷来，便又将那披风罩了起来。谢景行这才回过头扫了他一眼，见沈妙似乎一点也不在乎屋里多了个男人，依旧老神在在地继续绞头发，不由得嘴角抽了一抽。也勿怪沈妙没有这份心思，他前生爱慕傅修仪，不过从头到尾都是一厢情愿，两情相悦都没有过。傅修仪对他做戏的时候，最多也不过是感谢和尊重，至于那些让人面红心跳的画面，没有。再后来，她就是皇后了，每日做的最多的就是面对着宫里千娇百媚的佳丽三千，见的最多的是太监，因此倒也没有觉得自己这副模样有什么不妥。沈妙一边绞着头发，一边走过来坐下，见谢景行若有所思地打量自己，不知道为何脸上一热，就问道：看什么？ 还以为你一直不会害羞。 谢景行懒洋洋道： 还好，总算放心了。 沈妙莫名其妙。谢景行支着下巴打量着他，问道： 找我干什么？ 今日是沈妙让从阳想法子把谢景行给叫过来，反正屋里有个传信的人，不用白不用了。不过从阳倒也真是好用，这不谢景行不就来了吗？沈妙停下绞头发的手，踌躇了一下，才问道：裴先生许久没有给我回信了，你替我打听一下定王府是不是裴先生出事了。沈妙说出裴先生三字的时候还有些犹豫，他没有主动对谢景行说过裴郎的事儿，可是以谢景行的手段，怕是早就将裴郎和他的关系摸得一清二楚。裴郎从前隔三差五都会给他送信，传递定王府的一些事，这些日子却没有信传来，沈妙猜想是出事了。若没有谢景行，他就直接去找风仙当铺了。既然有谢景行，季雨书和谢景行是一道的，就直接托付给谢景行好了。闻言，谢景行的目光顿了一下，意味深长地看着他。 裴郎？ 他淡淡道。 你很关心他？ 沈妙皱眉道。我不是过河拆桥的人。就算他对裴郎前生有再多不满怨言，今生裴郎到底是与他站在一边的，他做不出来背信弃义的事。谢景行漫不经心地点头： 好啊，我替你打听。 为什么觉得谢景行只是随口敷衍的客套话呢？两人默默无语，气氛有些尴尬。沈妙岔开话头问道：听闻太子还没有被放出来，宫里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谢景行扫了沈妙一眼，说道： 不用担心，太子就快完了。 什么？ 秦国皇帝已经给老皇帝下了最后威胁，若是不处理太子为皇甫浩报仇，就会出兵攻打明启。 谢景行盯着茶杯里的茶叶浮沉，语气听不出喜怒。 这个关头老皇帝不敢冒险。 已经下了最后威胁吗？沈妙抬起头看向谢景行。难怪。不过这话说得这样快，想来秦国皇帝也没有调查过其中的缘由，这是笃定要太子当替罪羔羊了。为什么？难道他就不想抓到杀死自己儿子的真正凶手吗？在沈妙的想法里，虽然已经猜到是这个结果，却 也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。毕竟死一个人可不是一件小事，再怎么说秦国皇帝都要查一查，再怎么说文惠帝与对方都要僵持一段时间。谢景行挑唇一笑， 天真 啊，倒是许久没有人说过他天真了。只听谢景行说道， 皇家只重结果，真相是什么不重要，毕竟皇甫浩不可能死而复生。 他把玩着手中的茶盏，淡淡地开口， 秦国折了一个太子和公主，秦国未必就没有别的合适皇子，只是秦国现在朝政因此事一定很乱，秦国提防名齐，自然也要名齐付出一样的代价。不管太子是不是杀人凶手，但是太子必须死。 谢景行唇边的笑容有些凉薄。 只有太子死了，明齐和秦国才算扯平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